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不给

走上去自由的路。你是否还会陪着我？我最思念的亲人啊，都已经告别昨日，是上去未来的路。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，生命的意义。你是否还会陪着我？我最思念的亲人啊，都已经告别昨日，是想去未来。 像夜鬼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，

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秋来春去，红尘中

着天空又让泪流下，我说一句埋怨，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，当作前世来生相欠。你说是我们相见 一个。